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Hey, 大家好，是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在我隔壁兩位猛男，今晚的客席主持，為什麼呢？這個頭號猛男細良就來港，應該是回了加拿大，就不知道他會不會在聖誕期間會做 Facebook Live 了。但是今晚的政治咖喱飯呢，就我們特別找了兩位亦都之前來過的嘉賓主持，一位呢就是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同埋都是大埔區議員就周元偉。 大家好。 咁佢哋呢就唔係第一次上嚟政治咖喱飯㗎啦，應該第二次、第三次，甚至乎任啟邦應該第四次上嚟㗎啦。咁就過去嘅年幾兩年呢，佢哋都有上嚟做呢個嘉賓主持。咁今晚就好特別啦，今晚除咗係呢個2018年12月21日，即係應該係2018年最後一次嘅政治咖喱飯，因為下係啊，因為28日嗰日就我自己都嚟講啊，咁啊細良都唔喺港，所以嗰日咧。下個禮拜五那集呢就即係會暫停一集，咁呢一集呢就變咗係2018年最後一集嘅政治咖喱飯，有特別意義啦。唔單止係咁，因為呢任啟邦同周元偉兩位都好勤力嘅，佢哋自己為社區呢都有一個逢星期五晚的 Facebook Live 的節目，叫什麼名字？ 我們在區裏面有一個叫 Live 闊區程，即是 Live 啦，是其實都是希望呢就將我們譬如我們自己大埔區啦，將一些社區的資訊啦、區議會的會議啦，還有一些的區議會或者政府的資訊呢，是透過即是社交媒體啦、Facebook Live 啦，和社區的朋友分享。其實呢這個也很好的平台呢，讓我們和居民呢有一個直接的互動。我相信呢這個是必然呢在未來日子的社區的溝通的一個大的趨勢，因為我們透過這個社交媒體，居民可以得到第一手的一些政府的資訊或者政府的諮詢，亦都我們收到第一手的意見。當每次講到譬如一些巴士啦、交通的服務啦，又或者呢政府做一些即古靈精怪的傻事在區議會裏面呢其實我們都會拿出來呢是會即講一下，或者某些建制派的議員一些不是很合理的發言呢，我們都會抽出來給大家去講一下。因為這個其實對於社區裏面呢，大家可能立法會即係 Gary 你立法會議員啦，咁但係同時間你區議員啦嚇，立法會嘅資訊咧，大家都比較關注，傳媒亦都會報導 嚇，即係傳媒焦點咁啦，好多時。 咁但係區議會嘅層面嘅一啲嘅資訊咧，其實同市民嗰個生活咧更加係息息相關啊，譬如一啲環境衞生啊、林村河啊，早排死咗啲魚，咁大家都會喺區裏邊有啲熱話。交通更加係每日大家都需要搭車出門翻工放工，其實需要。即係其實呢啲咧，其實居民都關注，所以我用阿波啦，咁同埋我哋有時會其他嘅嘉賓朋友咧就上嚟傾下區情嘅嘢。咁我哋都即係唔多唔少啦，都有幾多之前啊？2016年年底10月、11月咁上下就開始我哋第一集啦。嗰陣時咁唔經唔覺就即係踏入到100集，所以今日咧就特登嚟同阿 Gary 嘅咖喱飯咧就做一個 crossover 咁樣。 不得了啊！就第一就區議員如果係咁有恆心地去持續地年幾兩年去做呢啲嘅 Facebook Live 咧，應該唔多啊！我諗屈指可數啦。第二啊，確實咧新媒體嘅出現咧，其實就 城寨就是去當主流媒體很多的赤化情況啊，很多的觀點我們聽不到，所以有城寨的冒起啦。但是就拉闊區情呢，任啟邦、周元偉呢就即在社區那裡其實就很多因為新媒體很多小的群組是出現的， 是 Facebook 那些的 地區群組， 是地區群組出現的，你們呢就用 Facebook Live 也都是借這個的新媒體呢就即加強跟地區的聯繫這樣的，所以這個都是特別的，今晚就來一個 crossover、不過如果你們有100集的話，我相信、政治咖喱飯都應該有100集的，因為就政治咖喱飯都是2016年年底的，但是我就跟細良沒有很仔細地去逐集逐集去數，但是跟你們類似都是每個禮拜做一次，所以應該都很接近了。我本來都沒有想過政治咖喱飯是做到這麼多集的，開頭以為是做幾十集到的，但是整下現在變成恆常化了，還做了 live 添，多謝即城寨朋友的支持啦。 不過我覺得呢就未來日子其實 我們在、區議會啦其實呢都有做一個叫會議的 live 嘅，咁其實都重要啊！即係其實正如頭先講，立法會會有港台嘅直播啦，或者會有即係好多新聞片段嘅剪輯啦。其實區議會咧就冇嘅，咁但係區議會嘅討論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就睇到咧，即係啲人鬼嘅面貌或者佢嘅發言啦嚇、有咗 live 之後咧。呢些建制派的員亂咁講嘢嘅情況咧，都相對比較少啲。 佢哋知唔知道你哋係做 live 㗎？係 應該知嘅， 應該知道，因為睇到佢哋會睇到 Facebook。 因為好唔同㗎，過去我見到如果係區議會開會啊，嗱，區議會同立法會唔同啦，立法會就即係立法會自己有文字記錄，又有視像嘅記錄，又有港台嘅直播啊。有些重要的會大會啊、內會啊、財會，還有呢個有線電視的直播咁樣，區議會就冇。但有時區議會咧就有啲市民啊，即係有個別的議題，佢哋好關注咧，就去旁聽列席。我哋觀察得到啲區議員建制好、民主派好咧，如果有人監督的情況之下旁聽列席咧，佢哋都唔同曬嘅，係起碼唔會偷懶啦，又或者唔會好似呢個民建聯的黃定光咁樣咧，即係大次次咁喺度瞌眼瞓都唔理人哋嘅喎。 咁佢又 佢拍住，佢立法會影住都係咁嘅， 影住都係咁，好離譜啊！呢啲唔知點樣做議員嘅，但係就即係。即係又有一啲建制派嘅支持者係會支持啊，呢個比較難理解嘅係。好，咁我哋今晚關注咩議題呢？咁就城寨過去好多嘅節目，政治咖喱飯好，奪命撈鬆好咧，都即係經常關注呢個中美貿易戰啦，呢、這個共產黨同呢個特朗普啊，即係嘅大鬥法啦。喺貿易戰裏邊又涉及最近咧華為啊呢啲資訊科技 IT 嘅一個交鋒啊咁樣。咁但係竟然咧，中美貿易戰又衍生咗另外一個令人意想不到嘅問題。呢個問題梗係可大可小啦。咁樣竟然係豬瘟嚇，因為中美貿易戰咧，就呢個北京就唔向呢個美國買豬啦，咁樣就轉向咧係第二啲地方咧係買入嗰啲活豬隻啊嚇，咁啊向咗俄羅斯買，咁啊透過俄羅斯咧，竟然咧就買入咗一啲帶有非洲豬瘟嘅豬隻嚇，咁啊早喺幾個月，應該今年4月啊、8月啊咁樣係。 已經陸續在不同的省市 本來三個省就爆發了，其實大家在那些叫視頻、Facebook 上面已經陸續看到短片，那些鄉村怎樣死到成地都是豬啊，是樣到今時今日去到現在2018年的10月已經高達24-25個省市是有了。其實呢幾時係會傳到嚟香港呢？我諗就真係好恐怖啊，係指日可待。又或者咧，就即係我哋係咪要自求多福啦？特別係睇到我哋嘅特區政府同台灣嘅政府咧，原來做緊嘅嘢，做緊嘅速度、反應嘅速度咧，係好唔同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特別借今晚呢一集咧，係去即係同大家一齊關注一下啦。係， 我相信即係。如果大家仲有記憶啦嚇，講緊呢一個沙士嘅時候咧，咁點解要講沙士呢？就係當時咧，大陸嘅政府其實當我哋香港市民啊收到譬如廣東省裏邊有人去煲醋殺菌啊，買鹽去防疫啊，咁我哋喺度笑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咧。已經在內地裏面有相關的一些疫情不知名的一些的、病毒呢，就是爆發了一些 死亡的事故啦這樣。但是當時香港政府就即慢了很多拍啦，今時今日呢，即政府究竟有沒有 針對住即係非洲豬瘟啊帶來嘅食物安全啦，同埋一個即係衞生嘅問題咧，究竟有冇一啲嘅回應咧？咁或者呢個回應嘅力度執行的政策以及咧係一些行政的措施夠不夠令到我哋譬如香港的譬如無論係食用的市民，即係食用豬肉的市民，定係話呢啲香港嘅仲有僅餘少量的豬籠啊，會唔會咧係即係咁樣樣被即係影響咧？咁其實政府似乎都慢了很多拍。 是啊其實呢現在就未到農曆新年了，現在聖誕了，就快過聖誕了，一個月之後呢就本來呢就應該是這個送狗迎豬的豬年的，誰知呢豬年都未到呢這個豬瘟就殺 到其實為什麼叫非洲豬瘟呢？大家應該知道就真的在非洲那裡出現的，其實早在一個世紀前192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及後呢就呢種咁樣嘅，即係其實係嗰啲病理學家又或者係傳染病專家，即係好驚怕嘅一種嘅豬瘟咧，就即係傳到去歐洲，首先就南歐，及後咧就即係去到呢個東歐，再傳到俄羅斯嘅。因為中美貿易戰啦，咁啊而家唯有咧，中國就唔向美國買豬啊，轉向俄羅斯，咁就買入咧，即係出事啦，係買入咗呢個嘅，買入咗呢個患有。非洲豬瘟的豬咁樣，所以咧而家即係一身危係。 同埋因為都即係同貿易戰有關係咧，就係因為喺貿易戰裏面就禁買美國大豆嘛。咁就以往就係靠呢個玉米同豆就係呢個豬嘅主要食糧嚟嘅，係啦。咁咧就冇咗之後咧，豬籠咧就用潲水，咁咧但係啲潲水又有豬瘟，係啦。咁咧亦都 去翻以前咁樣， 係啦。咁就所以就令到呢個疫情亦都好快去傳播啦，係啦。 因為呢種係即係非洲豬瘟高度傳染㗎嘛，係嚇。咁喺豬同豬之間係傳染啊，豬嘅糞便啊、排泄物啊、血液啊，甚至乎嗰啲。類似好似即係啲蚊啊、蝨啊咁嗰啲咁樣，即係釘落嗰啲豬嗰度咧，都係會即係影響得到，甚至乎啲人食咗有即係接觸到呢啲豬，雖然唔會傳染人，但係人都有機會咧係將呢啲嘅菌咧傳染翻俾豬咁樣嘅喎。 係因為其實喺大陸裏邊都已經講啦，就係話點解會傳播得咁快咧？就係因為豬隻咁你要運送豬隻咧，其實都要一啲貨車啊咁樣去運啦。咁可能有豬瘟嘅豬喺某一個豬場度產出，咁佢送到去屠場之後咧，咁個豬咧亦都豬嘅貨車咧就冇清潔乾淨咧，咁就去第二個豬場嗰度係接載啲豬隻啦，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譬如可能透過嗰啲員工嘅鞋啊，或者一啲籠啊，或者一啲其他嘢咧就傳咗去第二啲豬場裏邊。頭先亦都講到一啲即係一啲好細嘅一啲，好似我唔識讀嗰個字啦，好似碑啊，好似叫嚇，咁咧就可以透過即係釘咬豬隻之後咧就過咗俾第二啲嘅豬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即係疫情傳播得咁快，我哋相信頭先阿 Gary 所講咧，就話即係究竟嚟到香港嘅時候係點樣咧？嚇，即係其實台灣當局啦，或者其實喺其他亞洲地方嘅即係啲叫食物嘅安全嘅部門咧，其實都好緊張嘅，因為嗱香港咧。就豬籠就唔多啦嚇，即係剩翻即係可能係一百幾廿户啦， 但係 啦，本地好少啦，因為即係環保嘅問題。但係譬如話喺東南亞啦，以至到係即係台灣啊，咁其實即係其實啲國家好保護自己嘅農業嘅原因，即係如果你聽過，譬如有啲國家譬如澳洲。任何的農產品、肉食品都基本上不可以帶入去這些國家，以致一些外來的細菌、蓋蟲的感染。這個情況在這樣的即豬瘟的疫情之下，就他們很保護他們的國家的即農業的產業的。但是呢就似乎香港就你沒什麼措施之下呢，咁我哋只係可能講白啲，都等候疫情到港咧，就撲殺豬隻啦。到時農户又損失，香港市民又可能會因為食 唔係政府咪買咗嗰啲淘寶嗰啲豬咪， 即係去做一個搬做一個演習咁樣，係 睇演咗啲乜嘢， 即係做。嗰個超級， 我哋都諗住年宵 嘅演習， 年宵可以試下整呢啲，我應該可能有呢個產品，即係年宵俾大家買。 嗰個完全白痴。 係嗰啲政府嘅行為，又或者係做防疫，就除咗係保障自身嗰個農業啊，加上因為非洲豬瘟係特別惡嘅一種病毒嚟㗎嘛，今次。即係染病咗嘅豬嘅話咧，係冇得醫嘅，係死緊嘅，係100%咧係死嘅。你只係能夠透過選擇，即係而家香港人叫做撲殺，即係或者殺曬佢嘅啫。咁有時連即係同一個豬場，只要發現咗有一隻 嚇，成個豬場咧都要殺。在大陸裏面其實而家比香港都仲要嚴謹嘅，就話點樣三公里以內嗰啲嘅豬場都要嗰啲豬隻都要殺埋去，即係防範於未然。唔單止係因為呢只非洲豬瘟惡咧，仲要係好難根治。點解難根治就係佢會藏喺啲泥土裏邊，製咗做香腸之後或者係凍肉之後咧，佢可以隱藏咧係用年去計嘅。一年兩年之後咧，都仲係可以即係存在，咁先至係難搞啊嘛。咁所以啲文獻就顯示翻，譬如好似海地咁樣，佢話即係海地 Haiti 佢發現咗有非洲豬瘟之後咧，即係撲殺完一輪之後咧，喺整整一年之後，佢自己即係自身嗰啲嘅地方或者豬場嗰啲泥土都仲發現有非洲豬瘟。咁就呢個西班牙、葡萄牙竟然用咗20年、30年嘅時間咧，即係嘗試係去解決呢個非洲豬瘟嘅問題，你就知道可大可小。加上大陸而家嗰啲嘅豬場好多都仲係即係用泥土啊，即係唔係 用石屎地啊？ 唔係石屎地咁，所以就即係雖然係可以透過嗰啲叫咩農業專用嘅消毒藥劑啊。是去處理，但是因為現在疫情擴散到現在20多個省的話，你就會知道呢，即全國都即有受影響，加上香港是即700萬人的特區，是在這個中國大陸的邊陲的話，其實是恐怖，想起都害怕，即變成指日可待。但是我們在新媒體，即在媒體上面，在電視上面，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大量的新聞，過去如果大家有留意，就是那2、3個星期差不多每日台灣都有新聞，就是說有些台灣人自己就沒有聽到政府的呼籲，就在大陸那裡旅行好、公幹好，就帶回臘腸、豬肉乾、或者是廉價的肉，又或者去完澳門都有，去澳門帶回來這樣帶去台灣，不知道就受罰款，還有很恐怖，罰很多，罰20萬台幣，即是那些台灣人可能每個月他們的人工只是說幾千台幣而已， 幾萬台幣 罰幾萬，唔係幾萬 台幣，幾萬台幣收入， 係啦，幾萬台幣，但係罰佢20萬嘅話咧，咁就即係佢覺得係好大，或者即係好大嘅一個嘅懲罰咁樣啊，係。咁當然，咦？點解我哋香港好似完全係冇乜動靜嘅咧？除咗陳肇始作為呢個食衞局嘅局長做嗰、那個。即係豬仔 show 嚇，即係買啲淘寶嘅豬出嚟，做咗一次 show 之外咧，到底特區政府點解冇採取一啲相類似好似台灣政府咁樣嘅即係防疫嘅行動 啊？其實 Gary 即係呢一個咧，政府做樣咧就唔係，即係呢一個固然樣都冇做啦，或者做一個即係撲豬仔。公仔酥啦， 佢做唔到啊！嗰啲防疫就係話，萬一你要撲殺嗰啲豬嗰陣時候，你要點處理？啲豬係好重一隻噶嘛，你冇理由揾啲 公仔， 佢公仔嚟去做演習噶嘛，係。 其實你如果用啲沙包都好啊，即係你係啦，即係你點樣搬啊，咁都合理一啲，同埋。 唔係，而家同時間我要講咧，就話其實如果而家咧，譬如現在啊，譬如話帶啲活雞啊，一啲叫未熟嘅肉類咧，其實都唔可以帶嚟香港啦嚇，即係雞隻，但係事實上好多而家走緊法律啦，就是、拖揾啲熱水拖一拖熟咗只雞，或者叫所謂叫做熟啦，甚至好多人都喺大陸買緊啲生雞嚟香港，啊，即係叫偷運又好，食自用又好，唔知點樣啦。其實好多人咧做緊呢個動作，或者調翻轉我哋即係譬如成日啊機會一向以往我哋都提出，譬如話奶粉嘅問題，當即係你有冇回鄉證啦，我哋又有回鄉證啦，有時即係特別帶隊翻大陸啊去旅行嘅時候，見到過關嘅時候，嗰啲嘅奶粉好多一車車講緊係5、6、7罐咁樣，依家拎翻去海關有冇檢查咧？見住係成一車都係奶粉 嚇，咁咪隻眼開隻眼閉。 或者調翻轉大陸入境香港嘅時候，有冇一啲搜查，或者甚至係譬如用一啲犬隻去搜呢啲嘅肉類出嚟咧？嗱，我咁當然喺立法會裏邊都可以問一問，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咧，究竟我哋香港嘅檢疫嘅情況係點？不過我要講下喎，因為食物安全專員啦，其實咧呢一個字眼咧就講緊係源於呢個食安中心啦。 係啊， 食安中心早排咧早已經過一個星期到咧，就出咗咩咧？出咗呢個審計署嘅報告。 係 審計署嘅報告就嚼佢咩咧？驗一啲食物。即驗一啲食物嘅樣本啊，幾個月都未出到個報告，或者係講緊就算快嘅，佢話快啊，都講緊一幾個星期之後先出個報告。嗰批貨啊，都食完啦， 即係太慢慢食曬啦，要中毒嘅都中曬啦，大佬。 要揾翻嗰個源頭，基本上可能已經係 全部銷售了甚至是吃埋添啦，咁即係究竟喂我哋香港食物安全，即係雖然就呢個講豬啦，但食物安全究竟個把關係點樣咧？錢唔係俾得少喎，政府係俾咗唔少錢擺落去所謂食物安全上面，究竟呢個把關係咪不力咧？呢個我諗即係大家一定要去監察住咯。 係啊，嗱咁啊，我哋網友啊澤田賢一就問：咦，非洲豬瘟如果人食咗或者係即係入咗人嘅身體，會唔會變種咧？咁世衛咧，又或者係香港嘅食安中心咧，都話暫時冇發現到係有變種嚇，即係人食咗咧就唔會因為變種所以出事嘅。咁但係就豬同豬之間咧，即係感染到咧，咁就可大可小啦。咁樣係第二咧，就阿 Dorothy 就問話：咦，內地嘅標準係咪遲早大鑊？我只係想話俾你聽，而家香港政府做嘅咧，連內地標準都達唔到啊嘛。內地標準就係當如果一個豬場嚇，即係嗰個係咪供港都好啦，即係供港供應香港嗰啲活豬嘅豬場都好咧，佢哋唔係淨係嗰個豬場嗰啲豬隻係即係殺曬，而附近啊，即係一帶嗰啲嘅豬場咧都要殺曬嘅。香港就點咧？香港就淨係嗰個豬場，如果啊，即係而家政府制定嘅措施咧，就淨係殺嗰個豬嘅豬場，但係同一個屠場裏邊嘅羊啊、雞啊、牛肉咧係可以繼續賣嘅喎，咁樣係又唔擔心會唔會有變種啊，或者有另外一啲感染，咁所以先至係會令到人擔心。第二就係頭先我哋講啦，台灣政府好緊張，即係啲台灣人又好，嗰啲大陸嘅陸客又好，帶一啲外地或者大陸嗰啲嘅豬肉入口，佢哋而家係禁曬嘅。香港係冇噶，香港仲未行到呢一步噶，而家只係禁咗嗰四個喺大陸裏邊廣東省嘅話聲稱係供應香港活豬嘅四個嘅屠場嗰啲嘅豬隻嘅啫。咁樣係台灣就唔係嘅，台灣係好辣嘅，而家係。是禁曬所有嘅大陸豬入口，仲有嗰啲豬肉嘅副產品，頭先講過豬肉乾啊、香腸啊咁嗰啲咧，全部都禁曬。如果你帶入去嘅話咧，就要唔單止銷毀，仲要罰款咁樣係。咁香港我係咪開始要諗係咪做相類似嘅嘢咧？係咪甚至乎即係要即係唔係淨係嗰四個嘅豬場係要去停咧？如果係停嘅話，係點樣去停咧？嗱，政府而家咧就講緊要同嗰啲豬肉供應商就開始傾啦，就係傾咩咧？如果真係喺香港發現咗一隻豬，一隻染有非洲豬瘟嘅豬咧，香港就出事啦嚇。第二就係即係要撲殺啦，撲殺嗰陣時候就要同啲豬商咧又傾賠償啦，係咪根據市價每隻豬係賠幾多錢？因為如果你唔係行到呢一步嘅話咧，嗰啲嘅豬商咧，即使係發現咗非洲豬瘟咧，可能從即 係 係啦，唔出聲，係買咗出去算啦，快快脆脆啦，咁樣係用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去處理咧，就不得了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政府就叫做話商討緊，咁但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就係好慢啊。 係，因為都食安中心都話就話非洲豬瘟咧就唔係人畜共患嘅疾病，即係唔會跨物種傳播嘅，係啦。咁所以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就導致即係對呢個非洲豬瘟暫時都唔係一啲好好即係即時嘅措施啦。咁但係其實啲醫生都有講翻咧，就係話如果即雖然暫時都冇話係人食咗非洲有非洲豬瘟嘅豬會感染到呢個豬瘟，但係有一個即間接嘅作用咧，就係當啲豬患有豬瘟嘅時候咧，佢哋就冇咗一個抵抗力，咁佢就會感染咗其他嘅疾病啦，即係一啲三門氏菌啊、呢啲葡萄球菌啊等等啦，係啦，咁就會輕則咧就腸胃炎，重則咧就會令人咧都細菌入血嘅，所以其實即係係會有一個間接係感染其他症狀或者其他即係其他亦都嚴重嘅疾病嘅情況咁樣咯，咁所以絕對唔係唔能夠用呢一個啊，唔會跨物種去傳播嘅，咁就唔使理佢啦，咁樣其實呢個好唔負責任嘅一個講法咁樣，係啦， 你有冇居民同你哋擔心話啊？咁樣啲豬肉會好貴啊，或者係冇豬肉食啊？大時大節啊，農曆新年有冇呢啲咁樣嘅反應啊？ 嗱，未去到呢樣， 因為其實根本都唔關注，因為去睇。看新聞其實係去到昨日， 暫時就未 去。係到昨日先至有《蘋果日報》咧，係擺喺頭條嘅啫。其他報紙咧都係擺喺啲內頁啊。 暫時都未 係 好喺，即係我嘅觀察就未係一個議題咁樣嘅，即係。 不過但係有居民已經同我講話，喂，不如都係唔好買午餐肉啦。 唔係午餐肉都 係 㗎。 因為嗱，點解唔好買午餐肉咧？ 係 嗱，正正就唔信得過大陸啦。 係， 即係你知。大陸嗱公布得出嚟，咁我唔知即係嗰啲佢點樣處理嗰啲死豬啦，係嘛？ 咁啊，內地朋友可能都善用資源啦，佢哋覺得不如就食得唔好，真係拎咗嚟做午餐肉或者其他豬肉類嘅副產品啦，咁樣 黑心肉係 啦，咁 產品 咁咧，因為正如頭先我哋即係所揾出嚟嘅一啲資料所講咧，就話即使係即係佢製成咗一啲嘅製成品啊嚇，咁其實咧都某程度上都可以咧係傳帶到呢啲病毒咧，咁其實都係一對於即係市民嘅健康都係個即係問題，或者對於呢啲咁嘅食品咧都係個信心嘅問題啦。咁我相信政府即係應該咧，即係頭先講，除咗係檢疫啊。防御嗰度要做咧，其實一啲從內地進口嘅豬肉類副產品咧，其實都要咧係即係副食品咧都要咧係做翻呢啲嘅檢疫同埋即係所謂食安嘅檢查。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唔難保啊，唔難即係世事難料，同埋即係內地咩事都發生得到咧嘅話咧，就會唔會係透過呢啲咁嘅即係食用罐頭而中招咧，都唔知道咩情況啦，所以我哋即係都希望政府咧都關注埋呢一個情況咯。 啊，我哋應該要了解一下，其實要問一問政府，即係呢啲嘅呢啲係難評估啊，即係嗰個叫做豬肉嘅副產品 啊，副食品啊。 嗱，活豬就有數字啦，工黨而家講緊每日係話有大約係3000隻嘅活豬係工黨嘅嚇，咁啊兩個嘅屠房啦，荃灣就而家每日處理。幾百隻，最多咧佢嗰個就處理到去2000隻。如果萬一另外一個處理更加多活豬嘅，係講緊湯2000隻以上或者3000隻上水屠房。但係問題，如果係上水屠房出事嘅話咧，淨係依賴荃灣嘅屠房咧，佢就不能夠應付每日即係3000隻嘅活豬嘅處理咁樣。 同埋咧，上水屠房咧大咁嗱，因為我大家都。如果住東鐵沿線的朋友 都記得呢，就以往有豬車的年代呢，就行過太和啊、大埔啊咩嗰啲咧，好臭啦。咁但係 豬嘅 貨卡係啦，咁咧就有上水屠房之後咧，啲豬嘅貨卡咧就係在上水屠房嗰度落車啲豬。但係有荃灣屠房之後，即係其實見到有荃灣屠房，咁啊透過叫做一啲貨車咧，係運一啲豬隻咧，係去到即係其他屠房啦。咁其實咧喺呢一個運送嘅過程咧，即係佢係要可能會接觸到其他嘅。即係譬如市民啦，譬如好近咁樣，可能個豬嘅貨車行過，咁會唔會都帶到啲病毒去到社區咧？咁嗱，呢啲其實都要去考慮咯。我相信政府唔能夠即係坐以待斃咯。 嗱，我俾數字大家參考啦。點解我哋話擔心即係呢個非洲豬瘟遲早會殺到嚟香港，就係因為廣東省都出事啊嘛。係。嗱，而家喺大陸裏邊咧，係大約154個嘅活豬註冊嘅養殖場。是提供活豬給香港的154個，這154個裡面呢有一半就在廣東省，現在今次發生或者發現了有非洲豬瘟呢，就是這70多個的裡面有4個這樣所以呢，如果你看大陸過去這幾個月過半年的非洲豬瘟的擴散的速度的話呢，廣東省即所有豬場都出事，或者更加多的豬場出事呢，就即指日可待。咁仲有嗱，頭先我哋講過，第一就係咪即係禁止大陸豬入口？台灣政府有做啦。第二就喺檢疫嗰度咧，係做得好仔細啦。第三就係話，即係如果萬一發現咗呢個非洲豬瘟嗰個撲殺嘅，係咪淨係呢個屠場裏邊嘅只係豬隻，就唔包括其他？牛啊、雞啊、羊啊咁樣。第四個咧就係而家業界都講緊啦，就係講啦，嗱，因為有上水嘅屠場同埋荃灣啊嘛，係咪？上水嘅屠場大好多嘅，處理全香港2/3以上嘅活豬豬隻嘅，即係嘅呢個叫工序嘅處理嘅工序咁樣咧。咁但係咧，上水嘅屠場咧，其實咧佢係既處理大陸裏邊呢百幾個即係供港活豬。的養殖場的豬，還有都是處理香港有43個，現在僅餘有43個的農場都有供應活豬的，即是混合在一起的，所以香港那些業界就擔心了，哇，殺到來的時候即是連累全家的了，所以現在就建議政府，建議食衛局、食安中心是不是要採取措施，不如這樣了，是不是應該要分流，就是上水的屠場和荃灣的屠場應該分開處理，會不會荃灣就處理只是香港的 的活豬，咁當然啦，嗰個物流啊、運輸嗰度，我相信嘅成本會即係會唔同咗。跟住上水可能咧就集中只係處理大陸嘅活豬咁樣。 我相信呢、這、一個誒，即係業界佢哋要保障翻自己咧，我諗喺誒呢個分流或者叫即係隔離去處理咧，呢、這個係有咁需要，因為始終誒頭先我講過啦，車譬如運輸嘅車輛啊，以至到人當中走入去，譬如啲工人啊咁樣，咁其實都可能會將誒兩批豬嘅。病毒就會感染到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分隔咧係有咁嘅必要咯。 係啊，係啊，唉，咁啊，總之呢個非洲豬瘟啊，遲早殺到嚟香港，咁就除咗我哋去做一啲功夫，係去逼政府係要即係加強嗰個防疫嘅工作之餘嘅話咧，香港人都要自求多福啦。即係頭先啊，任啟邦或者周元武都有提到啦，2003年嘅沙士其實就係大陸即係 傳入嚟啦， 大陸自己無論通報啊、防疫啊、延誤嘅工作啊，甚至乎 仲要而家仲話係當時即係打救咗香港， 係啊，即係 靠大陸嘅口罩， 係啦，係啦，又話呢個自由行出現嘅政策咧，就係去即係挽救香港，因為沙士之後經濟低迷嘅情況就禍延到而家咁樣係嚇，咁所以咧就香港人要即係密切留意住呢啲嘅消息啊、新聞啊，自求多福之餘嘅話咧，我哋都幫手係去即係監督政府啦，係去迫使政府係去做好啲咁樣啦，係好唔好啊？就唉，其實諗起都恐怖。好，咁啊，我哋休息先，跟住轉頭翻嚟咧，就講第二個我哋都好關注嘅一個議題噶啦，係。 如果有啲熱嘢食就好啦，真係好凍。真係好想食蛇羹啊！ 喂，後生仔又係你，後生仔又係你啊！有嘢益你啊！ 有嘢益我？咦？戀上聖誕優惠，蛇羹？ 係啊，人民超市係一啲高發樓。 哇！真系好大碗啊，仲好多料添，食完一定暖粒粒啦！ 人民超市戀上聖誕優惠，大廚系列古法五蛇羹，足四人份量，而家特價168元咋，仲有大廚系列包汁貝海參花膠，都系特價238元咋，買嚟做冬就啱曬啦！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噶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天上嘅一粒孤星點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嘅事件點會引起我哋嘅興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好多粒星串連起上嚟，先至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嘅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講嘅說話，就好似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哎，咁啊，又回嚟了，咁啊，在這個互動室那裡 呢，答答問題先， 天室。 咁啊，聊天室嗰度咧有朋友問係咪早咗？係啊，今日係比平時早咗個半鐘頭啊。 聽日做節啊嘛，聽日即係冬至，所以 包含嚇。當然啦，亦都即係多謝城寨人咧，係繼續係有捐款啊，哇，仲有髮廊添啊，歐羅啊，有Albert 啊，有啊 Teresa 啊咁樣啊 ，Jason 啊 ，Betty 啊咁樣啊，即係好多謝你哋繼續支持城寨啊，係嚇咁啊， 多謝大家。 我哋講話即係繼續係會呢個嘅免費廣播，咁但係咧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咁啊同埋咧就方便大家係捐款啦，因為唔係個個係有用呢個嘅PayMe 啊 PayPal 係。咁咧，所以咧就好多時候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候就將嗰、那個捐款，譬如支票抬頭啊，用一啲最傳統嗰個方法咧，就即係打出嚟喺個熒幕上邊嘅左上角嚇。咁大家記錄低嘅話咧，咁就即係可以持續支持城寨，讓我哋咧係可以繼續撐落去，或者係為香港嘅言論自由繼續撐落去咁樣嘅。 好， 琴日有啲咩結談嘢啊？ 尋日咧就土工組啊，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係啦，咁咧就即係。有啲消息就 終極報告， 終極㗎啦！呢個係 終極報告出咗。 喂，佢話月底，但係咧就其實放咗風， 放風， 咁咧就放風咗出嚟咧，就話大致上完成啦咁樣樣。咁咧就主要嚟講咧，就會係搞棕地啦嚇。新界嘅私人農地啦，咁同埋高爾夫球場咁樣， 啲中短期 係啦，中短期等等，但係咧就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嘅東大嶼填海，即係所謂明日大嶼嘅計劃啊。當然即係明日大嶼就大咬啲啦，東大嶼就1000公頃啦，啊呢個明日大嶼就講1700公頃啦咁啊嚇。究竟即係土地供應呢一個嘅課題係會點樣做咧？咁我相信即係而家即係土工組就係月底會交報告啦咁。咁但係就我咁關注嘅焦點，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講緊呢個棕地嘅發展同埋高爾夫球場嗰、那個建屋個即係選項啦。咁兩位點樣睇咧？嗱，呢個土地啊，呢個高爾夫球場其實好多團體，包括我哋都係即係希望能夠喺嗰度係。 嗱，我哋睇一睇啲數字先，因為咧土工組或者根據政府嗰個講出嚟，就話有呢個1200公頃嘅土地嘅短缺啊嘛，建屋嗰度。係 係。 咁而家土工組呢個叫做終極嘅報告咧，其實就超額完成嘅。中短期頭先講話中土啊。這個嘅私人遊樂場啊，即係包括咗粉嶺高爾夫球場同埋一啲私人嘅新界農地儲備咧，嗰度係講緊話可以提供320公頃嘅土地咁樣，跟住中長期講緊維港以外嘅填海啊、東大嶼嘅都會啊、利用岩洞啊、地下空間啊，又或者係喺新界啊發展更加多嘅新區，例如好似呢個新界東北嗰啲咁樣嘅叫新區咧，係加埋咧係講緊話2700公頃，嗱2700+320嘅話咧，講緊超過3000公頃嘅，政府講開條數出嚟咧，都係講緊1200公頃嘅啫，咁所以係叫超額完成嘅。咁啊，其實咧某個程度上，佢哋將啲選項擺曬出嚟咧，其實都係由翻特區政府去做最終嘅決定 嘅。但係我諗又要睇翻啦，所以中長期嗰度咧就即係包含咗即係東大嶼嘅人工島嘅計劃啦。咁而家咁嗰個。嗰、那個嘅發展係最即係受到即係市民所關注同埋爭議啦。咁我相信即係呢個同埋而且事實上嗰個要做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長時間要去傾嘅一個方案。咁但係譬如話即係短期嘅，譬如話高爾夫球場用地咁樣。嗱，我諗最大嘅即係講法就話、是，究竟喺嗰度發展嗱，即係譬如即使係有啲支持呢、這個呢、這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做即係建屋。建即係住宅嘅話咧，其實都有啲即係市民都擔心，喂，究竟北區嘅交通嘅情況係點樣咧？ 啦， 因為當新界東北發展嘅時候咧，其實講緊咧係3-40萬嘅人口啊，即係古洞啦，呢個新界東北啊，咁、那個坪輋啊一帶，咁究竟而家仲現在嘅交通，譬如東鐵同埋呢個吐露港公路、粉嶺公路，能否係應付得到呢？咁呢一個係即係要去處理。因為現時嚟講咧，即係吐露港公路同埋呢個東鐵咧，其實都係我認為係飽和啦。 飽和、 政府就話未啦，但係我哋日日都即係收到居民嘅意見係飽和嘅。 唔係最大鑊係嚟緊東鐵12轉9， 係啦，12卡車轉9卡車， 我哋都好擔心。 2021、2022年 預計咧，沙中線 呢個嘅系統信號提升同埋沙中線。 嘅員工之後，因為受制於金鐘站嗰邊嘅月台嘅設計，就會由12卡本來行開東鐵線嘅咧，就會變咗做9卡。咁、那個容量嘅載客量就 少咗四分一㗎。 即係港鐵就話唔係嘅，我除咗係減，雖然每班車係減咗，咁但係咧我班次咧係密咗，信號系統提升㗎嘛，咁所以咧就會密咗嘅。 但係我哋計嗰條數咧，車卡嘅數目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即使冇少到咧，即係都係講緊維持現有嘅容量嘅啫。 係，同埋扣咗。扣了頭等車卡是少了的， 是 扣了頭等車卡一定有一卡是頭等的， 是啊是啊是啊， 所以即如果其實是有些少少數字遊戲或者語言藝術，就是將即係佢話個卡數係好似多咗嘅，但係如果你扣除咗頭等卡咧，其實係少咗都幾多下咁樣。 即係簡而言之，就係到底喺新界東北好，喺發展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好，又或者係北區，我哋講緊上水粉嶺，只要係途經呢一個嘅沙田啊、吐露港公路啊咁樣嗰啲。冇一個足夠嘅而家現階段政府提出嚟嘅方案或者係藍圖去處理嗰個交通基建，用以係去配合呢啲區裏邊嗰啲嘅發展。 係，我諗呢個其實係需要同步去進行去規劃嘅。其實當我哋咧喺上個月咧就見到規劃處處長嘅時候咧，我哋都提出就話：喂，喺新界北。包括上水粉嶺大埔一帶咧，其實係需要有交通配套去繼續去讓新界東北發展啦。雖然我哋反對啦，但係都似乎勢在必行啦嚇。以及喺現在譬如話一啲過境嘅設施不斷增加嘅時候，對於交通嘅流量咧係不斷嘅需求就增加嘅話咧，一定去做。咁但係似乎政府喺2030加呢一個規長比較中長線嘅規劃裏邊咧。新界北咧係冇任何嘅即係道路或者重鐵嘅發展咧，這個其實係不能夠想象嘅，即係你起咗啲屋，擺咗啲人入去，但係又冇交通配套咧，咁就即係一個孤城嘅啫嚇。咁但係翻返去呢一個即係譬如話講緊呢個高爾夫球場用地咧，佢都唔係講緊咧整個高爾夫球場應該係170多公頃嗰只， 130多公頃 咧，佢都唔係講緊全部發展喎， 係 只要啄大概30公頃咧， 32公頃 咧， 係18% 嘅啫，陰公 出嚟咧係做一個叫部分嘅規劃，係部分嘅建屋。咁但係我哋覺得，如果我個人意見咧，就如果你要做咧，就真係大刀闊斧去做。始終因為其實講緊，如果你一個新市鎮嘅配套咧，你整啲唔整啲咧，其實就唔能夠係一個好完整嘅社區嚇。包括譬如人口、商即係叫住宅啦，或者啲商業啊、零售業，你冇翻足夠嘅人口咧，其實你好難。即係支撐到一啲嘅，譬如甚至我哋講街市啦嚇，或者一啲商場配套，如果可能越整越得咧，就變翻普通嘅純住宅區咧。咁其實嗰度咧係一個荒島嚟嘅，所以呢啲我哋覺得要諗咧就係、是，喂唔係淨係起咗啲樓喺度啊，人哋都要係一啲日常嘅生活配套都冇嘅話咧，其實調翻轉頭亦都會加劇翻咧係北區其他嘅民生設施咧嗰、那個負荷咯。 嗱政府就好離譜㗎，而家同你講粉嶺高爾夫球場咧，佢就會話。啊！嗰度交通啊，唔係好方便啊，好配即係好偏遠咁樣。咁但係其實你知道啦，如果係要發展嗰陣時咧，就一定係要即係有埋足夠嘅交通配套咧，即係作為係同步地嘅規劃咧，從而令到嗰度建屋先至可以住人或者係適切嘅地方咁樣啊嘛。仲有啊，而家呢個土工組咧。都係即係都留有一條尾巴㗎，喺到底係咪發展粉嶺高爾夫球場呢度收翻嚟咁樣，係只係話而家講緊建議喐動裏邊嘅18%、32公頃嘅啫。咁另外嗰啲咁點啊？140多公頃咁點搞啊？咁樣就留俾呢個垃圾桶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啊劉光華，佢哋有一個嘅叫做私人遊樂場契約嘅諮詢咁樣。那個諮詢咧嗱，佢又即係早喺今年嘅第一季、第二季之間嗰陣時推出，就話咧。要進行6個月，就檢視全香港所有的遊樂場和會所地，檢討完之後咧，先至講話點樣去處理。其實咧，你問我嚟講咧，就而家呢個土工組又好，劉光華呢個垃圾桶局長呢個私人遊樂場嘅叫公眾諮詢都好話咧，都係擋箭牌嚟嘅啫。 嚇、即係一個講咗而家就嗱喐少少啦，個社會上面嘅迴響咁大啦，即係咁階級嘅矛盾啦，即係只係俾少個二千嘅富豪係去享用嘅呢個咁大片面積嘅粉嶺 一蚊嘅租， 係啦，仲要用一蚊每年咁平嘅租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又話呢度冇地啊，又要用好多嘅錢去起填海人工島，民意又喺度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政府你知道就確實係好傾斜，傾斜呢啲嘅。特權階層啊，權貴啊，包括咗根本就有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會籍嘅呢啲行政會議成員啊，例如葉劉啊呢啲咁樣，咁啊跟住咧就揾呢兩個擋箭牌啦。其實咧，我相信咧，去到最尾咧，都唔會係好似部分而家公民社會、民間社會講話會悉數或者收回整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作為一個整全嘅發展嘅。我相信又有可能會係從呢個方向係去睇。而家土工組嗰18%三廿二公頃咧，其實已經係好起碼噶啦，已經嚇。我想提一提大家，其實咧就早喺其實2013年、2014年嗰陣時咧，其實就係由即係一班嘅民間團體，包括咗我哋黨友啊、新民主同盟啊、譚海邦嚇，佢又發現咗，咦嗰陣時成個社會討論呢個新界東北嘅新發展區嘅計劃鬧得沸沸揚揚，咁到底有咩替代方案啊？咁嗰陣時就係同埋譚海邦、同埋一啲規劃師、同埋一啲民間社會，仲包括埋當其時陰公，即係當其時嘅公，仲係屬於公民黨嘅湯家驊，我哋嗰陣時一齊開記招嘅，就係話。請政府不要動動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土地，就不如是搞這個的粉嶺高爾夫球場。不過我們那時候的方案呢，就是說應該大約是超過六成七成左右的粉嶺高爾夫球場 的地呢，是用來起房屋的，包括公營房屋是去作為替代方案的。因為呢，我們那時候即這個建議都是考慮那個交通配套 的承載力，但是觀乎現在香港政府做的規劃呢，其實呢好多又冇考慮到即係交通負荷，又冇考慮到根本我哋整個香港社會而家嗰個人口嘅承載量嘅問題，更加唔好講而家即係嗰啲所謂嘅叫做旅遊發展啊、經濟政策啊嗰啲自由行，根本都係冇考慮到香港而家嗰個整體嘅旅客承載量。政府就即係真係講就講話土地啊、房屋嘅問題，但係實際去到一啲好嚴肅、客觀、科學化嘅規劃啊，一啲嘅理據嗰陣時咧，係做得非常惡劣。 係，同埋即係亦都同其實除咗呢個終極報告之外咧，其實喺即係同日都呢、這個本土研究社咧，亦都發出咗一個嘅報告，係啦，咁咧就係就住即係。叫隔世追蹤啊，係啦，咁咧係啦，咁咧叫新界中地嘅擴張軌跡同現況，係啦，咁就其實我諗最主要個顯示咧，就係其實佢哋嘅研究佢哋睇到咧，香港而家有嘅中地咧，其實就比發展局所講嘅咧係多200公頃嘅，係啦，即係因為發展局咧就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話係有1300幾公頃啦咁樣，咁其實亦都喺比20年前咧喺1993年咧係多咗成差唔多一倍幾啊，係啦，92%係啦，咁就即係都等於咗係有成。即係36個太古城嘅地方咁樣樣，係啦咁樣樣，咁 越嚟越多嘅其實 係啦，越嚟越多啦，咁亦都好多時候咧，就係好多嘅即係其中一個最增長得最快嘅類別咧，就叫做有蓋依個倉庫或者工場，係啦，咁咧就其實即係有亦都有好多嘅呢啲。即係越嚟越多呢啲車場啊，或者倉庫咧，就出現咗，係啦，咁就霸佔咗呢啲土地，係啦嘅使用嘅，係啦咁樣樣嘅，咁亦都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最咁亦都好荒謬咧，就係、是、其實呢1500幾公頃咧，其實即係其實就係依個新嘅東大嶼嘅計劃啦，其實都係累近嘅一個嘅公頃嘅數目，咁就結果就逼我哋即係賭錢落海，咁亦都逼市民就去住呢啲人工島，而繼續有得呢啲中地咧就攤喺度唔去處理咁樣樣啦。 但係呢個土工組佢係咪又係想同政府個，因為即係講話東大嶼填海人工島係有一個劃界線嘅安排㗎嘛？ 佢又講緊一個即係中短期定係即係長中期咧咁。咁但係我想回應翻阿坡所講咧，政府就成日講喂，中地作業咧其實都係一個作業嚟㗎喎。 都係有一大班即係一大班人啦喺嗰度開工啦。譬如話就譬如話啲車場啦，或者一啲叫做重型作、重型機械嗰啲嘅存倉嘅地方啦咁。咁但係咧就呢個叫做本土研究社就講啦，喂，其實唔係喎，如果係我嚟擺放一啲重型嘅作業的一些宗地呢，其實只是佔63公頃的、那些就不能夠上樓。其實那些宗地作業者就說，喂，你不能夠放去多層大廈裡面，我那些天秤那些吊機、那些天秤那些逐件那些件呢、一件都幾十噸的，怎能夠放上樓呢？但是現在講即係這個研究裡面就說，這些這樣的作業，譬如啲建築機械的作嘅存放地咧，講係佔中地的約莫4%。嗱，我當呢4%能夠整合去劃規劃到好的地方，俾佢擺即係俾擺放。而頭先講緊一些倉庫用地啦，倉庫用地咧，工場啦，一些露天停車場咧，其實那些全部都可以規劃發展之後咧，以多層或者以地庫的形式咧，係去存放嘅，係去擺放嘅。 係， 譬如話，貨車停車場點解唔可以多層呢？其實如果大家去留意一下，葵涌啊、荃灣一帶咧，其實咧好多物流倉咧，啲貨櫃真係上到十幾廿樓啊！ 我做到嘅， 做到嘅， 技術上係完全做到嘅， 其實亦都你話 香港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唔到噶啦，可以起人工度 一來係咁啦， 都得啦。 二來其實就話將呢啲所謂嘅譬如話停放貨車啊、貨櫃車啊，或者呢啲倉庫用地，佢整合咧，其實就可以善用到周邊嘅所謂叫做剩餘咗出嚟嘅棕地。而政府就係講話，我哋要安置啲棕地作業者咧，係好困難嘅，涉及好多嘅資源嘅。視乎你做不做啫，即係頭先我講到係有部分是很難所謂上樓，即係可能好難以一個多層或者一個多層形式去處理，但是那些這樣的機械啊、嗰啲裝備嗰啲地方，只是佔4-5% 的話咧，其餘那些是不是不能夠以多層或者係以即係叫多multi-purpose 的形式去做呢？呢個我相信呢，就政府又是一個擋箭牌咯， 非不能，實不為也，即係選擇性不做嘅啫。其實或者係用了那個又係用嚟做擋箭牌或者個借口咁樣咯，係。 同埋我睇睇咧，就話如果你政府是收翻嚟做一些嘅好的規劃咧，其實對於新界的居民，因為其實很多住在中地上邊或者附近的居民咧，都是飽受呢些所謂中地作業的一些影響嘅，譬如話喺元朗啊、錦田啊，或者喺上水北區一帶咧，好多呢啲中地作業，譬如講緊貨櫃場啊，講緊啲纜車場啊，或者係啲倉庫咧，其實係製造咗好多污染啊，交通嘅流量又好，即係好多嘅時候，亦都令到附近啲環境衞生都好差。可唔可以做到唔好沙塵滾滾咧，做到一個多層嘅停車場，擺曬呢啲貨櫃貨車入去？做到一個多層的除倉庫去儲存一些咁樣嘅譬如話啲講緊私人倉庫啊或者嘢，咁其實係亦都同步咧，係改善翻咧新界區、鄉郊區嘅一啲嘅環境啊。不過當然，我諗大家都明白呢個牽涉到咧就好多地主或者一啲原居民嘅權益咧，或者嘅利益啊，唔係權益啊，利益咧。咁咧就係、是、需要政府咧大刀闊斧去做嘅，因為我諗最大嘅阻力，其中一個最大嘅阻力，亦都係因為呢啲原居民咧係把持住好多呢啲咁嘅棕地嘅業主，啊把持住好多利益，你要收佢呢啲地咧，咁佢就冇得發展啦，冇得持續揾食咧，咁佢就係好多嘅阻攔。我諗啲政府係需要衝破呢啲障礙咧，即係我起人工島，咁變咗就大家去埋呢張單，點解唔去將呢啲嘅棕地嘅業權收翻翻嚟，而由政府去一個好啲嘅規劃發展咧，我諗呢個先係更加重要嘅，即、就、係、是、一個長遠嘅政策個目標咯。 嗱，土工組個終極報告裏邊咧就不再提即係兩樣嘢嘅啊，咁啊，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係好消息啦，就話冇搞呢個嘅郊野公園嘅邊陲地帶。同埋呢一個嘅香港第二大水庫荃灣淡水湖嘅咁樣，一話係其實係煙幕嚟嘅咧，係 我覺得荃灣淡水湖都好荒謬嘅，其實即係其實都係啲好即係 噏得就噏嘅 噏得，或者啱啱我哋都 天馬行空， 係啦，我哋都討論過就係、是。 用一個冇可能嘅嘢講咗出嚟，咁跟住咧引起好大迴響，咁跟住之後咧就我哋都聽到你意見啦，咁就唔做呢樣嘢啦，咁所以其他嘢就可以即係都即係已經有即係已經有吸收咗民意啦。咁反而就係郊野公園嗰度，我又即係相對比較即係樂意聽到呢個消息嘅，係啦，咁即係即係以往，因為以往梁振英就不斷吹，就話不斷講啦，就話一定要發展呢個郊野公園啦嘅邊陲用地啦，咁亦都好多嘅即係官員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研究即係教授啊，都一路講咁樣樣係啦。咁我都比較擔心吧，如果因為一開咗個頭，即係你一發展咗一個所謂嘅邊陲用地，咁你咁咪一路都係邊陲落去嘅喎，咁你核心嘅地方就變成邊陲，咁所以就會沒完沒了咁樣去發展，咁所以這個消息是相對地即係比較好的，我覺得就係啦。 對我嚟講，可能唯一一個嘅啫，因為真係荃灣淡水湖應該是一個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一個即係淹沒嘅手段啊，或者伎倆係多啲。空你一大輪之後，好啦好啦，我唔做呢樣嘢啦，咁不如你哋俾我喺 做其他嘢啦， 填海啦，仲係大規模填海啦，交椅洲又好，東大嶼填海人工島又好咁樣，我就會咁樣睇咯。 明白。 唔係呢個事實上，我諗一講出嚟咧，其實無論學界學者啊，或者即係地區人士，我諗都講緊，譬如荃灣淡水湖嗰個咧，都好大反應。而我覺得所謂嗰個點心紙啊，嗰即係十幾項嘅即係項目裏邊咧，其實佢樣樣都想做嚇，咁但係就。咁我咪排即炸加爾就聽咗你意見，就排除咗一啲極其天馬行空嘅建議，亦都咧將可能真係可能有啲人都覺得呢個郊野公園都未係可以發展住啫，冇話即呢個其實只係一個中期嘅目標去做。咁但係往後點樣呢？其實呢個都係埋下咗到伏筆，同埋最搞笑呢，其實即係根據翻呢個土工組嘅裏面嘅人都講啦，其實我哋講啊咁講嘅啫，建議係咁建議，但係呢個777嚇，究竟佢會唔會係聽到？即使民意係咁，即使土工組嘅建議係咁，但係佢會唔會完全接收呢？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啦。 即係坊間講啦，土工組嘅主持人黃遠輝又會唔會係成為咗第二個周永新呢？周永新 我都好大機會 係啦。跟進呢、這個或者係即係持續關注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好多好多年的學者，上一屆政府嗰陣時，林鄭又揾咗去做一個好長時間的研究，研究完之後咧，就好似真係點樣啊？ 又唔用去研究？ 係啦，仲劈咗佢啦，咁樣即係一個好唔好，即係非常之不尊重嘅一種做法。 但係就不斷知，即係個。過程又不斷揾啊，周永新教授就嚟擋箭啊，即係就話因為 拖延咯，其實我喺度研究緊，研究緊，去到最尾拖延到唔可以再拖延，或者完成咗報告之後算啦，我哋都係唔做。 同埋即係亦都 當中報告本係建議做嘅，係 最搞笑， 真係好離譜喎！呢個係 因為我自己都係讀社工咧，咁我都其實對，因為我哋都係對周行內對周教授都好尊重嘅，都係一個即係好 係 啦，好重量級啦，或者係好即係好有一個。江湖地位的一位學者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即係見到政府咁樣，我覺得即係可以話玩佢咁樣，係啊，擺完佢上台，跟住就搞，亦都佢當中過去嗰幾年就係不斷幫政府去即 係解咗啲 解話啦，或者係擋箭啦。 你入邊又仲有一啲即係有獨立主見嘅，又或者係即係真係關心時事嘅學者，係為政府或者就一啲重要嘅議題 咯，係啦。 阿雷鼎大佬咁即係咩翻咩？翻大陸叫雞用支付寶的雷鼎明啊， 係 啦，呢個唔係我哋香港人關注的問題啊嘛，大佬 啊，即係而家變咗就係、是，即係而家就變咗香港的墮落就係咁樣樣啦。 即係一啲教授用 咗佢，即係有風骨 嘅人，係啦，有風骨嘅人用咗佢嘅名聲，或者用咗佢嘅所謂叫做社會嘅一啲嘅尊重認受。 佢哋付出㗎嘛，佢哋係。 其實即係你講，喂講真，黃遠輝係個 banker， 係呢個之前渣打銀行嘅 banker。佢走去做公職，某程度上佢收入肯定冇以前咁好啦，係嘛？而且事實上佢要面對住即係市民啊、示威者啊、不同意見者去指責添啦。咁其實即係呢啲人，我估問問佢嘅即係取向啊，咁但係佢哋都願意走出嚟。即係如果真係政府 啊，擺咗呢啲即係學者又好，一啲有心嘅有名望嘅人，即係上咗台嘅話咧，其實日後咧就只會剩翻啲柴仔嚇，只係剩翻啲咧誒阿谀奉承政府或者中共嘅人咧，就做呢啲咁嘅所謂擋箭牌，佢甘心情願去做。嗱，講真，周教授。嗰啲咧，其實係真係佢真係希望佢研究咗呢個課題廿幾三十年，咁揾佢做，佢當然係有權威嘅人啦。但係調翻轉頭，如果你話你一個唔該就用完即棄咧，我諗呢啲好多本港嘅學者有名望人士咧，就真係唔會埋嚟幫你政府去做呢啲咁嘅擋箭嘅工作咯。 係啊，唉，即係日後真係即係只有即係啲好醜陋啊、好肉酸嗰啲茶仔為政府賣命嘅啫。即係你話係一啲都仲有公信力喺學術上邊係貢獻良多嘅學者，為政府係咪仲係咁樣願意咁樣付出咧？呢個誠意嘅係嚇。咁但係我哋會繼續關注嘅呢個土地供應，因為實在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涉及。到香港未來的大議題嚟嘅，不過咧最尾咧就想借一兩分鐘咧就做少少宣傳啦，因為嚟緊有兩個嘅遊行嘅啊，一個咧當然就係啱啱禮拜一啊民陣開咗記招公佈啦，都亦成為咗一個慣例噶啦，就係元旦大遊行啊，即係除咗係譴責政府呢個放生六八九啊，唔起訴六八九啊，亦都係有關注到即係政府持續嘅一種打壓啦，亦都要求政府係要重啟政改。同埋一啲好重要嘅民生議題嘅嚇，咁就係1月1日2019年嘅第一日咁樣嘅。咁但係呢個之前咧，喺聖誕之前咧，即係嚟緊幾日之後咧，唔係幾日後日啫喎， 後日 嚇，即係12月23日咧就民主黨啦，應該是社民連啦，呢、這個天下為公啦，即係阿林卓廷、尹兆堅，仲有邊個啊？阿鄺俊宇 啊， 仲。抗神他們即那個都不是叫組織、就是組合、即是跟進梁振英收受 UGL 5,000,000的事件那裡都有一個應該是小型的遊行，雖然我就很擔心，因為即剛剛民陣公布了1月1日的遊行又搞另一個民主黨會不會即是過度動員呢，但我相信他們的判斷就會覺得單一議題這個都是重要的，這樣是即如果這個鄭若驊、即都是還是失了蹤，不知道去了哪裡又不回應， 放假 都不想去立法會 放假大曬 喎，係咪啊？即係抌西瓜去揾佢先，即係走咗去邊咧？係咪真係西環或者其他人安排佢一定要嚟港，唔好答呢個問題，就博香港人而家放呢個嘅聖誕假，放完呢個嘅即係元旦之後就避過咗一啲嘅即係傳媒嘅跟進咧？呢啲就我諗我哋一定要咬落去啦，繼續係嚇。咁到底立法會佢會唔會關注咧？嚟緊係咪要就 會上嚟解話咧？真 係我相信應該唔理想啊！我嘅判斷咧就係始終都係會就鄭若驊係提呢個不信任動議，由呢個嘅律政司去承擔翻呢個政治責任，放生梁振英。今日就大律師公會都有即係發表聲明咧，即係都係指斥呢個嘅鄭若驊係即係。處理是非常之惡劣的，處理呢、這個 即係佢冇揾第三，即係叫獨立第三者去攞呢、這個告唔告呢個意見。 律政司就律政司自己鄭若驊同佢老公潘樂陶即係僭建都攞獨立嘅法律意見，資深大眾嘅意見，竟然就呢個前香港特區政府嘅首長行政長官梁振英咧。就不拿意見，這個絕對是有違程序公義的，所以是要繼續跟下去，好嗎？ 好， 好，那這一集很多謝阿邦，任你邦和周元， 有位網友說你說話風格令聽眾很辛苦， 很長啊，我知道， 你的長句沒有高低音，為什麼不可以自然地說？是 嗎？我 不過都有啲網友都幫你講説話嘅，係啊，即係都話 我唔係好似細良咁，唔可以講啲 salty stuff， 即係唔可以講鹹嘢， 係要正經啲嘅，冇咁 少少， 冇咁靈活運用咯，係 嘛？少少鹹多多趣嗰啲，我都係學習當中啊。 你今日開個節目俾我哋去講可以嘅。 可以嘅，嘗試啦，嘗試啦。 咁啊，我哋都祝願大家啦嚇，冬至快樂，聖誕節快樂啊！ 係好咁啊，下一集即係應該係2019年翻嚟，出年再見大家啦，好嗎？ 好， 好，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